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架构设计文档模板。在前面的专栏里，有同学留言说想看看具体的架构设计文档。由于信息安全的原因，再加上稍微复杂的系统，设计文档都是几十页，因此呢，专栏无法直接给出详细的文档案例。但我认为，提供一个架构设计文档模板还是很有必要的，可以方便你在实际进行架构设计的时候，更好地编写相关文档。我还以前面讲过的前浪微博消息队列为例，给出架构设计中最重要的两个文档的模板和关键说明。这个案例文档仅给出一些关键内容供你参考，部分细节无法全面覆盖或者完全保证正确。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这些内容主要是架构设计文档，很多解释性文字并不方便录音，所以听音频的同学请点击文稿查看文档的具体内容。希望这个模板可以对你有所帮助。